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动身去找孙教授，目的是想从孙教授口中知道那块异纹龙骨上面刻的到底是咩内容。孙教授常年驻扎在古南，负责回收各种有关古文字的出土文物。点知佢唔响县城，咁肯定係落乡去做嘢啦。通过打探，刘老汉讲孙教授佢哋啱啱去咗石碑店，去咗半日啫，离古南县城并唔远。但係嗰个地方好背，未去过嘅人唔一定能够揾到。於是嗌咗一个大约10岁左右嘅細路仔，係佢个外孙，平时呢同父母响河南，每年学校放假都会嚟古南县玩。石碑店离县城好近嘅，这个细路仔呢经常去嗰边玩。刘老汉叫呢个细路： 阿姨咪玩住。但呢个叔叔同阿姨去石碑店，佢哋要搵嗰位考古队嘅孙教授啊。 阿姨剃咗个瓜皮头，可能啱啱同啲细路打完交嚟，身上全部都系泥土，拖住一行鼻涕。见刘老汉要佢同我哋带路，就带住我同杨雪莉两个去石碑店。石碑店嘅路果然十分难行，都系崎岖不平嘅羊肠小道。阿姨讲俾我哋知，其实唔系好远嘅，就系路唔系几好行，行过前边最高嘅嗰个山坡就到啦。杨雪莉见呢个细路仔身上污糟邋遢，睇唔过去，於是揞出手巾仔同佢擦咗糖鼻涕，和颜悦色咁问佢： 你叫阿姨啊？姓乜嘢啊？ 阿姨抹咗抹鼻涕答啦： 我叫阿姨，姓王，王小姨。 我一听呢个细路个名咁有意思，於是同佢开玩笑咁讲啦：你个靓仔叫王小姨啊，会唔会将我哋当成日本鬼，引我哋入伏击圈㗎？王小姨傻更更咁对我讲啦： 叔叔啊，咩伏击圈啊？系啦，呢个姐姐系边个嚟㗎？生得咁好睇嘅。 我偷偷望咗眼，见杨雪莉行喺我身后边，就细声咁讲俾阿姨听啦：咩好唔好睇啊？你个靓仔啊，丁屎咁细个咁鬼坏嘅，佢系我老婆，脾气唔好，除咗我啊，边个都唔俾睇，你最好啊唔好去惹佢啊。杨雪莉行响后边，虽然我讲嘢好细声，但仲系俾佢顺风听见后半句。於是就问啦： 老胡啊，你讲唔好惹边个啊？ 我即刻啊拍咗拍黄少姨嘅头啊，对杨雪莉讲啦：我正话咧讲呢个细路好鬼恩皮嘅，丁屎咁细个啫，就学埋晒人哋及花姑娘喎。依家呢啲细路啊，唉，真系唔好睇啦。有几个细路似得我哋细个嗰阵咁啊，从细就胸怀大志，腹有良谋。我话音未落，突然从山坡后边行出个头扎白毛巾嘅农村壮汉，腰里头扎咗条皮带，手里边拎住碌棍，对我哋大声咁喝： 站住！咩花姑娘啊？你哋系唔系日本人啊？ 我俾佢吓咗一跳。虽然呢度系山沟里头，但系光天化日，唔通仲有打劫嘅强盗？即刻将阿姨同杨雪莉挡喺身后，对嗰个汉子讲：老乡，唔好误会，都系自己人。我哋唔系日军，我哋系八路军嘅武工队。头扎白毛巾嘅呢位老乡，对我哋三个上上下下咁打量咗一番： 有乜八路军啊？我睇你哋唔系开言。 讲完就攞碌棍想赶我哋走啦，话依度俾民兵戒严，唔俾入啦。我心諗呢度一无灾害，二无战事，戒乜鬼严啊？再讲啦，都未听过有民兵攞碌棍嚟戒严嘅。呢条死佬疯疯癫癫咁，肯定係傻嘅。於是立起三袖，打算将佢手中嘅棍抢过嚟，以免呢个莽撞嘅农夫伤人。 我正要过去喐低佢，谂唔到呢位自称石碑店民兵排长嘅乡民，竟然识得阿尔。原来阿尔成日同佢个仔一齐玩，咁样一嚟咧，双方就唔使喐手啦，都企定讲话。呢个民兵排长嘅笨嘴笨舌，乡音又重，同我哋讲咗半日，我先大概听明白系咩回事。原来呢个石碑店嘅名是得自于附近的一座无名石碑。这座石碑十分高大，顶天立地，亦不知道是边朝边代遗留下来的。风吹雨打，碑上的字迹早已经模糊不清了。提起石碑店，最著名的不是这块石碑，而是村中的一间老字号棺材铺。附近十乡八里，包括古南县城，都只有咁样一间棺材铺，系因为其余卖棺材嘅生意都不如佢。传说呢间老棺材铺最早嘅时候，掌柜系个做木工嘅好手，啱啱开始经营嘅系一间木工作坊。有一次，呢位木匠师傅同一户人家做咗一口棺材，呢口棺材啱啱做完。仲未上漆，按规矩呢仲要上18度大漆嘅。呢个时候呢口半成品嘅棺材就放喺佢间铺头度摆住。晚上嘅时候，木匠师傅坐喺中堂饮咗几杯酒。一諗到生意唔好做，半个几月嚟只係接咗呢一单生意，心里头未免有啲郁闷。于是拍住棺材长嗟短叹，酒意发作，不知不觉咁趴响棺材度瞓着咗。当天晚上，木匠师傅做咗一个梦，梦见棺材里头有一团寒冰，冻到佢全身打冷震，就好似跌咗入冰窖咁。突然一阵急促嘅敲门声将佢惊醒咗，开门一睇，原来是同村一户人家屋企夜晚黑有人过咗身，赶嚟佢呢度定咗一口棺材。难得一单生意未完，即刻又嚟一单。木匠师傅心中大喜，但係又唔好意思表露出嚟，毕竟都係同人家操办白事。整棺材呢表面上亦要表现得沉痛啲。为咗对客人嘅故去表示痛心，木匠师傅又顺手拍咗下呢口半成品嘅棺材，然后收咗订金，开始忙起身。日头啱啱升到头顶，木匠师傅正喺度赶紧工，突然又有人嚟订棺木，咁真係奇怪啦。以前呢村里头一年都死唔到10个人，依家又几耐啫，接连就死咗2个啦。木匠师傅越諗越唔对路，回忆起自己夜晚黑发的那个梦，唔通嗰啲人嘅死係因为自己用手拍棺材？于是又试咗下，拍咗拍呢口半成品嘅棺木，唔到天黑果然又有人死咗。木匠又惊又喜，惊嘅係唔知道呢个究竟係点样一回事，为咩用手一拍棺木附近就有人死。起嘅就系呢次咧就唔愁冇生意做啦。呢位木工师傅本嚟就系个穷到怕嘅人，呢、这个时候仲边理得人哋嘅死活咧？唔通就因为嗰啲互不相干嘅人有条财路自己唔行咩？梗系唔得啦！木匠一睇啲嘢太多做唔过嚟啦，连夜就去第啲棺材铺买咗几口现成嘅寿材翻嚟。从此以后，木匠师傅呢间铺面就彻底咁变成咗棺材铺啦。而且佢仲发现一个秘密，拍呢口棺材嘅时候越用力拍呢，死人嘅地方离呢度就越远。咁死人嘅钱係好好搵嘅，佢赚嘅钱越多心就越黑啦。将附近所有嘅棺材铺都吞并晒，只要拍打一下呢口半成品嘅棺材就等住数钱都得啦。但係佢都唔敢不停咁拍，鬼知道呢里边 究竟是咩回事咩？这个秘密亦从未泄露过。但是俗话讲，冇唔透风嘅墙，呢啲事呢仲系俾大家知道咗。但系呢种捕风捉影嘅事好难讲嘅，又冇证据，所以亦冇办法攞佢去见官。只系人人见到佢都好似避瘟神咁避佢，搞到佢连个老婆都娶唔到。冇过几耐，呢位曾经嘅小木匠，依家嘅棺材铺嘅掌柜，死响咗自己屋企度。人哋发现佢尸体嘅时候，已经烂到臭气熏天。呢附近只有佢呢一间棺材铺，店中嘅棺材都卖晒，只有堂中摆放嘅嗰口半成品嘅棺木。村里头啲人谂起嗰啲风言风语，都系提心吊胆咁。但系村委会唔可以唔理嘅，总唔能够任由棺材铺嘅掌柜烂喺屋企度嘅。依家天口又热，万一搞唔好啊，有啲瘟疫咁就不得了啦。虽然当时实行咗火葬，但系农村土葬嘅观念仍然系根深蒂固。于是村长揾咗几个大胆嘅民兵，用编织袋装住条尸，准备放入棺木中安葬。冇谂到正话将棺木移开，就发现棺木下边嘅地面上裂开一道细缝，呢条缝好深，将手放喺上边，感觉到啲凉风阔阔声咁飙出嚟，下边好似系个大洞。有啲好奇嘅人就将地面嘅砖石撬开，发现下边果然系个洞穴，而且里头寒气逼人。民兵排长自告奋勇咁落去一探究竟，叫人用个锣将佢吊落去。冇落去几耐啫，就搏命摇醒，叫人将佢拉翻上去。呢一趟啊，吓到佢差啲啊赖尿。佢讲下边都系用长青砖铺成嘅，下边有一张石床，上边摆住一个石头盒。呢个石盒唔大，又扁又平，上边刻咗好多奇怪嘅字。民兵排长顺手就将呢个石盒攞咗上嚟。大家将石盒打开一睇，里头是殷红似血嘅六尊不知名嘅玉兽。据民兵排长讲，呢个洞穴下边好似仲有一层，但是太黑太阴森啦，唔敢再入去睇。由于村里头嘅干部在场，村民表现得觉悟都好高，立即通知咗古南县嘅考古工作队。孙教授闻讯之后，知道呢个发现可能非常重大，一刻都唔敢耽搁，即刻带人就赶咗过嚟啦。响呢种乡下地方，一年到头都冇咩大事发生，所以消息传得好快，连县城里头嘅人都赶嚟睇热闹。为咗维持秩序，孙教授叫村里头嘅民兵拦住村外嘅闲杂人等，唔好俾佢哋入去围观，因为呢个洞穴嘅范围同规模以及背景都仲唔清楚，一旦被破坏，损失就冇办法弥补啦。所以民兵排长攞住鸡毛当令箭，带人向各个入口设咗关卡，讲呢条村进入咗军事戒备状态，咁先将我同杨雪莉拦住嚟盘问。我听咗民兵排长嘅话，知道对付佢呢一种农民唔可以夹硬嚟嘅，要讲返啲好话，俾啲好处佢。於是对民兵排长讲啦：连长同志啊，我哋呢都系孙教授嘅熟人，揾佢呢确实有急事，你行个方便吓。一边讲一边塞咗5蚊俾呢个民兵排长。民兵排长接过钱，仲未嚟得切睇清楚面额啫，突然村里头有人嗌佢啦，讲带住考古队嚟嘅嗰个老干部死咗啦。赶嚟通知民兵排长嘅村民讲考古队中嘅老干部死咗。我同杨雪莉听到咁讲啊，脑里头都系嗡一声。呢、这个老干部怕唔系第二个，多数就系我哋要揾嘅孙教授。佢如果系死咗，我哋就大势去矣啦。点解早唔死迟唔死，偏偏响呢个紧要关头就死咗呢？ 听呢个村民继续对民兵排长汇报情况。原来考古队只系嚟咗两个人，叫村民用锣将佢哋吊入棺材堡嘅洞穴中，话睇下下面究竟有乜嘢。落咗去几个钟，点样嗌都唔见动静。村长担心佢哋出现意外，于是想搵几个大胆嘅村民落去搵下佢哋，但系大家都吓到傻晒，联想起棺材堡嘅传说，一时之间人心惶惶，边个够胆落去送死啊？大家都话呢个洞八成系通向阴曹地府，落咗去就咪使滋上嚟啦。只有民兵排长呢个壮汉曾经落过去一趟，所以村长无奈之下就派人嚟揾佢翻去帮手啦。民兵排长上次落到地洞之中，其实都系死冲好汉嘅啫。谂翻起嗰个阴冷嘅洞穴，依家企喺太阳底下都要全身抖几下。见到村长派人嚟揾自己翻去，讲唔定系打算要自己落多去一次。一谂到呢度啊，民兵排长嘅脚都抽晒筋，猛咁叫命苦啊，想转身翻去，但系点讲都抬唔起只脚。杨雪莉见到呢个机会难得啊，于是对我使咗个眼色。我心中回忆啦，既然孙教授响地洞中生死不明，我哋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必须冒险落去将佢救翻上嚟。依度穷乡僻壤，等到有人嚟救啊，恐怕蚊都瞓啦。于是我握住民兵排长嘅手对佢讲啦：连长同志，原来首先落地道嘅英雄就系你啊！你呢种行为真系绝非等闲之辈啊！失敬失敬，可以同你握手，我实在系太荣幸啦。民兵排长虽然系个粗汉，但系非常虚荣。唔系啊，佢都唔会搞埋晒啲咩民兵戒严咁嘅闹剧啦。见我咁讲，心中啊大为受用。我啊趁热打铁啊，接住对民兵排长讲：我知道嗰种地洞啊，即使你系铁打嘅好汉啦，时间长咗都顶唔顺洞里头阴寒嘅气息。你既然已经落过一次地洞探险啦，我哋同考古队嗰位孙教授，即系嗰位老伯啊，我哋系熟人嚟嘅，不如你带我哋过去，我替你行一趟。当然啦，我呢一种举动，一嚟咧为咗救我嘅老朋友，二嚟咧系为咗深入学习你嘅英雄事迹。嗱，唔单止我个人要向你学习啊，我仲要号召全国人民，持续开展一场轰轰烈烈向你学习嘅运动，所以咧，你快啲带我哋入去啦。民兵排长有啲为难， 兄弟啊，你睇咧呢个咧唔系我唔肯放你哋入村，即系组织上咧对民兵有个交代，下令今日咧就唔可以俾闲杂人等入去啦。 我听到心头起火，五内生烟啊！呢条契弟食硬唔食软。俾咗钱啊，佢都仲咁多声气，咁我就唔可以同佢客气啊。于是一手捉住民兵排长手里头嘅嗰碌棍，板起块面嚟对佢讲啦：，你睇唔睇到我身后边嗰位小姐？佢系美国特派专员。实话讲俾你知啦，我哋系中美合作所嘅。你如果再耽误我哋嘅大事，佢就会通知我哋国家外交部，叫组织将你呢个排长嘅职务撤咗去。我话你知吓，佢话晒都系个国家干部，点解你咁唔知好歹呢？你冇睇出嚟咩？佢都唔耐烦啦，佢只系睇在我嘅面子上。我如果唔系敬佩你系条汉子，都唔会同你讲咁多道理啦。你到底俾唔俾我哋过去啊？呢个民兵排长喺度左手左脚嘥晒我哋嘅时间，咁呢个民兵排长最后有冇放我哋入去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